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一位长着大胡子的歌手张浩哲，歌名叫做《不是我不小心》，也算是一首老歌了。因为这首熟悉的旋律，它是发行自1989年的。马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节奏平缓的歌。 从来不敢仔细看你，只怕就此迷失自己。虽然你不是我的唯一，深情却叫我无法逃避。问过我的心底，到底付出真情几许？虽然你从不存在，我仍深深地责备自己。是我不小心，只是真情难以抗拒。不是我存心故意，只因无法防备自己。不是我不小心，只是真情难以抗拒。不是我存心故意，怎么可以原谅自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张浩哲带来的《不是我不小心》，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年代比较近的一首歌，叫做《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它来自于歌手那英。这首歌呢，是作为电影《夏洛特烦恼》的主题曲被大家熟悉和喜爱的。它是由国内著名的音乐人董冬冬和陈曦为那英量身打造的最接地气的情歌。听着这首歌啊，会让人感觉到像是有一位老朋友在真心实意的劝你。

谁的眼神永远盲目跟你一起走，怎样才回头记忆你，爱应该总是温柔，有了这一切才能不怕黑夜，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渡口》是根据席慕容的一首同名的诗歌改编而成的，演唱者呢是蔡琴。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能够听出离人的那种漂泊。这首歌呢听起来非常的缓慢，而且它的节奏呢也有着像它的名字一样的这种摇摆的感觉，非常适合渡口这样的一个环境。